这要提醒要注意。那么市民呢，出行前要提前的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增强防汛减灾意识，提高避险自救和互救的技能，这也是我们做好雨天自我防护的一项重要的措施。那么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也看到，为了城市的有序运行，为了首都安全度汛，市防汛的相关部门也正在积极的行动，贡献自己的力量。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感谢北京市防汛办总工程师刘宏伟、北京市政府服务热线12345副主任、协调督办处处长张波，以及这个北京市排水集团防汛办公室副主任加尚宽来做客我们的新闻天天谈节目。同时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喂，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昨儿个说的是徐才厚，今儿个再谈令计划。纪律不能讲宽厚，惩治腐败有计划。严肃纲纪正国法，是坚决清除害群的马。老虎苍蝇若不打，亡党亡国，嘿嘿，亡天下。应听众之邀，今儿个再念叨念叨。话说中共中央决定给予令计划是双开之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其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去了。就此，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人民日报的言论，说从严治党那可不是一句空话，惩治腐败也没有例外。令某人之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彻底查处令计划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对消除党内的隐患，严肃党纲党纪，净化党的队伍有很重要的意义呀，坚定不移的惩治腐败，坚决清除害群之马。瞭望周刊发表言论啊，引用古人的名言警句，乃句啊，道思者乱，道法者治，说令案再次警示我们，党纪红线不可逾越，政治底线更是不能触碰，对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心存敬畏，而不是视同儿戏呀。党内绝不允许搞什么来着，团团伙伙啊，还有什么拉帮结派呀，以及利益输送啊，绝不允许自行其事，阳奉阴违，外加擅权谋私。人民网说了，打从周永康、徐才厚、苏荣再到令计划等大老虎被查，表明反腐没禁区，也没特区，更没有那盲区，没有铁帽子王，不管涉及什么人都会严惩不贷，党中央是说到做到的，也必须看到腐败和反腐败正呈现着焦灼状态，同腐败分子做坚决的斗争，我们党没什么不能战胜的。哎，劝君休要担心，莫要害怕，向包大人学习吧。学哪个呀？ 温师长。 定是依法治国，在路上反腐倡廉无穷期，不能什么都怀疑，但也应该问一句。问什么呢？头一句，哎，呼格案大伙应该还记得吧？那位说必须的呀，哪儿能忘了？那么就来了问题了啊。那么有关呼格案的追责这个工作进行的如何了呢？也，那位说还真是，还这码事。我印象当中，当时大伙还穿着长袖的衣服呢吧？啊，这会子都穿短袖了。有眉目没有呀？有没有跟我们说一声啊？是吗？有消息了？嗯，是吗？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啊，转载这是《京华时报》的报道吗？呼格案当初啊，那一审的审判员啊，被任命为新的职务了。嗯，就说啊，这个两位，这俩人当初呼格案一审审判员。现如今被任命为呼和浩特市中院审判委员会的委员。那么就此呢，记者就采访了他们这个中院，了解情况吗？法院回应道，说此次任命系正常任命，非提拔升职啊，说是目前来说对呼案的追责正在进行当中。记者一听说没明白，老贾，这俩人有新的任命，这怎么还追责？哎不，嗨，法院说这个，哎呀，你看他任命为审判委员会委员，他并不是意味着他就不追责嘛？还是没太明白。对对对，这个我们太外行了，是吧？反正这个事儿呢，应该持续关注啊，这是大事儿啊。还问什么呢？二一句，国家的钱儿哪儿去了？什么钱儿啊？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是啊，最近有一消息受到广泛关注，什么呢？说是钟楚良打白条，拖欠了安徽定远县上千户农民2000万元粮款。农民打了粮食卖给国家嘛，卖粮嘛，卖粮是吧？你得给人钱啊，没有，给打一白条。那么这钱呢？是啊，由此一系列针对国家粮仓钟楚良的质疑是随之而来呀。作为专款专拨的粮款，为什么会拖欠呢？说这个钱本来国家是不能欠这农户的，人家卖一斤粮食，您就得给人家一斤的价钱，怎么还拖欠呢？这个事情不可能啊，本应在收粮同时就付现的。这么个专项资金哪儿去了？我是还问第三句吗？有啊，三一句，股市的钱哪儿去了？这事儿没完呢啊！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啊，说是真是啊，有那个神秘莫测的贸易公司啊，还潜伏呢，是吗？做空呢？近期嘛，不说了吗 ？A 股千股跌停，千股涨停。这不是折腾什么呢？交错上演这个戏码，显然人家讲话背后有人是恶意做空。有媒体言道，有个别的贸易公司涉嫌操纵期货，或者成为幕后做空的黑手。目前公安机关正在依法展开调查。什么企业？贸易公司啊，贸易大公司是吧？从事货物买卖的企业吗？没有实际业务往来的皮包公司吗？还是贸易公司的真身到底为何事？扑朔迷离。最后一句，谁有资格做慈善呢？那位说这话不对，谁都有资格做慈善啊，但是他有时候反正里里外外的，话里话外的，他有旁的意思。嗯，你看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近年来啊，有一个长得胖不嘚嘚的啊，姓陈的南方的一大哥啊，哈哈，陈大哥高调慈善啊，说是后来有一个香港的演员啊，大鼻子那个啊，哈哈，对对，裸捐风波，慈善因而变得流行而敏感了，于是乎这个慈善似乎成了成功者的专利， 这以至于啊，这头几天有一条新闻说有一位做慈善的朋友开了一皮卡奔这个西藏那边，结果在路上呢发生点小的这个纠纷，说是让人打了还是怎么着啊，这事儿咱们暂且按下不表，但是新闻出了之后啊，有网友还嘲讽人家，嘿，好嘛，开着个破皮卡还去西藏做慈善，这好吗？这什么理啊？是啊，和日常生活成两张皮了，好像慈善只是在特定时空那才可以呢，甚至慈善与不善之举是并行不悖，嘿，让人感慨呀。什么慈善事业成了成功者的专利，这话俺就听了就不爱听，是不是？您说你这样的说法令俺不得不放惊喜啊？为什么呢？打个样呗，是吗？谁说的慈善就是成功者专利啊？话说那慈善事业也不是打今儿才有的呀，古已有之，惊喜里头就有。首先人家那个谁，新娘子人结婚路上还做慈善的吗？哪出啊？还有呢，不光他，老爷爷做慈善，好为这都挨揍了啊，是吗？还有呢，是吗？还大叔呢，呵，这家伙儿子都献出去了，是啊，你看。毫不夸张的说，在京戏里头啊，反映那个做慈善的比比皆是，连要饭的都做慈善，有吗？你看。 朗朗乾坤路朝天，没有规矩他无方圆，行为举止别跑偏，正确使用是一间。这么牙碜的事儿还说，他有教育意义吗？是不是啊？我也是喝出去了啊。话说这一日，三里屯是吗？谁说三里屯了？青岛的事情，哈，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不是我说的啊。这个20号那天晚上，青岛一趟公交车上，哎呀，大家伙说真是来着了，我的个天哪，真是啊，受不了了，老乡们快闭眼吧。怎么呢？一对年轻的情侣坐的那个地方好好坐，是不是啊？俩人的座恨不得坐成一个人，哎呀我天哪，哎呀，举止那个亲密呀，亲密的，我哎呀说不下去了，是吧？再说到年底奖金都没了，哈哈。对，坐边上不远处一老大爷实在看不下去了，哎呀，我说年轻人，年轻人，商量点事儿行吗？你这公共场合你们举止能不能稍微注意点？你管着管不着，哎呀呀呦呦呦，好家伙，你吐沫星子喷我一脸，至于的吗？怎么不至于呀、啊？我哄我老婆，关你屁事啊！人说你这蛮不讲理，谁不讲理好吗？双方吵着去了，最后都闹到110去了，是吗？你看人民网说了吗？沈阳地铁上，我在网上看了，也是一对男女，车厢之内旁若无人呐！哎呀，你一把我一把呀！哎呦，我的个天哪！至于的吗？我说咱们这中国人，咱们这老祖宗，咱们这些个文明的那一个礼仪都哪儿去了？中国人表达感情也挺含蓄的呀，不含不含蓄您也不能这样，您这不叫含蓄，您这也不叫开放了，您这都快什么呀，这都快放荡了吗？是吧？太过分了啊，是不是啊？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话里话外之，昨天说的是徐才厚，今儿个再聊另计划版，我是李欣。来看今日头条，新浪这边说了，咱们不是说“十三五”规划吗？啊，这个事情中央要好好的议一议。十月份嘛，初稿已经完成了，那说说呗，透露透露内容，那哪成啊？初稿咱们得看定稿啊。腾讯，习近平主席9月份要访问美国，和奥巴马的5次通话，这个全记录。啊，其他的新闻看点，新浪说了，说那王林啊，有一律师，他这个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呢，媒体报道说什么王林绑架杀人，那只是推测。哎，要我来说这句话在理儿，到目前来说一切还只是传闻，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脱不了干系，否则警察叔叔能把他带走吗？带去调查去了吗？是不是啊？复旦投毒案还记得吧？头几年的事情，一个宿舍的室友瞧人家啊这个不顺眼，于是呢下毒啊。现在那小子不是在监狱里头的吗？亲笔信曝光了，写给他爸爸的。哎呀，我确实投了毒哦，承认了。那是啊，腾讯啊说这个中纪委清理门户，清理门户是加了引号的，什么意思呢？18大之后多名纪检高官落马，媒体说了全面二孩政策最快年内实行，后续的进展咱们会持续关注。今日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说是政府收费高速公路，准备长期收费。嗯哼，也门撤侨的时候您还记得吧？咱不是把军舰派过去了吗？那军舰回母港了，好好休整。那么这个北京晨报说了啊，最高法院可是明确了，老赖老是赖着不还钱那个啊，这个以后啊这有这个处罚了，什么处罚？不得乘坐高铁，看见了没有？还有新京报说是这个咱北京啊打算到2020年要建成30处环城森林公园，嗯，这个好。还有呢，就是京华时报，哎呀， 就说这个甭管是寒假暑假啊，反正是假期啊，孩们的这个安全特别重要，是吧？这方面呢得多做安全教育。为什么这么说呢？仨小学生小学毕业了，高兴在这个潮白河边上趟水玩，谁成想不幸是溺水身亡。哎呀呀，来看看今天这个一些个大报的内容吧。你都什么事儿呢？这是一个呢，这就是今天的光明日报啊，提了个问题，说这个公路收费延期您同意吗？我同不同意反正他都延了，哈哈哈。就说紧跟着提了个问题，说既然你延期了，那么收费标准能不能降下来呢？二一个，这是我个人的思考，一方面是收费标准降低，一方面服务质量能不能持续提高呢？是吧？你都收费了，是不是应该给广大的这个啊，这个车主们提供更多的服务呢，更多的实惠呢？今天的光明日报发了一篇言论，结合最近不是说有那个所谓加了引号的大师啊，这个前后院出事儿吗？那么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师呢？咱们这个社会太需要大师了，不过不是那种加了引号的，加了引号的大师们倒下之时，那就是真正的大师崛起之日。要我来说，人民日报呢发了一篇文章，就说咱们这个有一个叫刑事素材程序试点实施一年了。素材啊，当然这个不仅仅是为了办案麻利快啊，另外这提高效率，它也是为了这个更多的把这个办案的资源集中起来，是吧？这个啊，合理的分配使用嘛，啊，就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呢，他还要在这个不断的把这个经验总结好了，是吧？进一步完善那是必须的，是吧？有些案子办起来恐怕还真是得认认真真的办啊，这个马虎不得。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啊，这个是湖南湘潭中级法院啊，这判了一起案子，这是11年间有一硕士叫曾爱云三次被判死刑，现在呢重审获判无罪。怎么无罪啊？嗨，这事说来话长，这也是一个这个杀人的事情。那么这人死了之后呢，后来是逮起来俩人啊，俩人说他们俩人呢是这个对这个死者啊有什么意见之类的啊，反正是什么原因啊，这里面咱们就不再细说了。反正那意思就是他们俩有责任啊，他们干的这个杀人案，于是乎呢就都给判了。但判了之后没说嘛，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其中这叫曾爱云，这个他觉得冤枉啊，向上反映各方面，最终呢11年间三次被判死刑，最终重审之后发现确实对他的判决当中他提供的这些个证据啊，各个方面的这个信息有些还是存在疑问的，于是乎呢在法庭之上是被判无罪。那么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有责任啊，被判无期徒刑。哦，你看了没有，这就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那必须的。人民日报啊，人民日报做了很多普法的工作，这方面我觉得像我们这些媒体都应该向人家好好学习。谚语里的法律误区，谚语民间谚语，法不责众，这话对吗？啊，那说对啊，您说呢？我说不对呀，是吧？父债子还这话对吗？在法律上来讲这话也不对，是不是啊？什么讲话叫什么没人不挑担，保人不还钱，那不行啊，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哎呦我的天哪，在法律上来说这些话都有毛病，您看看。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您内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您好，您觉得什么是公益行动？ 成立慈善基金， 捐一所学校吧， 参加志愿者活动啊。 哎，这位女士，您觉得公益行动是什么？ 什么？您稍等，我先把路边的自行车给扶起来。 力所能及，献出关爱，日行一善，公益就在你身边。 是北